101.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台北市议会赶在今天休会之前，经过四轮政党协商审完了总预算，岁出原列1683.88亿，议会通过1680.02亿，小删了3.86亿，而且朝野大多都有共识，没有表决。其中市长第二预备金原列9.65亿，删减了2.25亿，给予7.4亿。蓝绿议员指出，今年大选年议员身负辅选任务，选情激烈，没有太大争议的预算案不会特别严审。原本议员还有意见的包括二倍金，还有少部分几个交通教育委员会的预算案之外，经过政党协商大多尊重委员会的决议，而且市长柯文哲也没有想要强行通过的法案，原本预计表决的案子也在政党协商时达成了不表决的共识。议会下会期4月15号开议。国民党高雄市党部在旗津区悬挂的选举布条，民众今天中午发现有人刻意剪下，立刻报警，警方带回了杜姓和胡姓两名男子，调查两人为民进党高雄市第八选区立委候选人服务处的人员。这面是谁反对调查庆福案的黑色布条悬挂在高雄市旗津区旗津一路与敦和街口的马路分隔岛路树。警方初步调查，今天中午11:20，杜姓和胡姓两名男子涉嫌将布条的绳子剪掉。他们都是民进党立委候选人旗津服务处的人员，认为布条上的字争议很大，所以才去剪掉布条绳子。经济部今天在行政院会报告青年创业圆梦方案，次长林全能会后指出，政府将提供青年创业贷款额度600亿，最快3月份上路。100万以下的小额青创贷款，前5年政府补助1.67%利息，而且政府最高担保100%。院长苏贞昌才是未来100万以下的小额青创贷款必须本着从优从速从简的原则办理。国发基金投资的部分也将从现在额度调高5倍，4年框列100亿，扩大扶持青年创业。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53点，涨幅1.3%，来到11970点，成交金额1322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536点，涨幅2.31%，23741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23点，涨幅1.08%，2174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23点，309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69点，涨幅1.58%，1087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44点，涨幅1.23%，2843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8点，3254点。台南市南区大同路2段一栋3楼改建的透天厝，今天发现一名60岁男子吊在3楼吊杆上，消防人员解下男子颈部绳索绳结，确认已经死亡。家属指出，死者没有结婚，昨天没有回家，曾经透露心情不好。警方调查，死者生前吸毒，从绳结绑的状况研判自杀，全案还要详细厘清。日本北海道这个冬天降雪异常，12月降雪量不到往年一半，创下统计以来新低。月底就要陆续开幕的札幌雪季面临雪量不足的窘境，主办单位紧急到30公里外的乡镇吊雪，好让位于札幌市大通公园的主会场能够制作冰雕。札幌管区气象台观测，12月北海道22个主要观测地点的降雪量只有往年的48%，是从1961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少的一年。札幌市中央区的积雪量到今天只有9公分，完全比不上往年同时间的44公分。雪季执行委员会说明，雪季通常需要3000辆10吨重的大卡车的雪量。大通公园内的大型冰雕制作耗时，1200辆份的雪要在明天运到会场，才能来得及在1月31号雪季开幕之前完工。日本冬天还没结束，不过民间的日本气象公司今天在官网公布2020年第一次樱花花开预测，受暖春影响，预估东京3月19号前后就会开花。

把大拇指竖起来 ，thumb up。Thumbs 加复数，把两根大拇指都竖起来。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Britney Spears 的 Toxic， 中你的毒啊，是不是都是要有一些坏坏的东西才会让人中毒？为什么不能好习惯让人中毒呢？譬如说早睡早起，怎么没有人中早睡早起的毒？或是阅读的好习惯，怎么没有人中阅读好？哎，好像有，好像有，好像有人中一些阅读的毒，但不是普遍的嘛，大家就是中毒，好像都是中一些。这些坏习惯的毒啊，抽烟喝酒啊，滑手机啊、哦，滑手机这件事真的很可怕哎、欸！打开 Instagram 看了，再看 再看 Facebook， 看完再看 YouTube， 然后再重新一轮 Facebook， 再 Instagram， 再 YouTube， 然后再开关关关，再打开 Line。Oh my God！ 让我们。掌声欢迎 TV Star！ 大家好 ，TV Star 强势回归 ，TV Star， 谢谢 TV Star。这三天你过得还好吗？ 高雄好热，真的好热。我那边一直在反省说，因为到我们这边台北就是那种好，一开麦就说哦好冷好冷，嗯。 中南部人根本不理解啊！ 你说高雄真的热， 你们只为北部服务吗？ 可是说实在的啊，前天台北也是热的啊，只有昨天冷，比较 chill 一点点，也不算冷， 是太热。是会晒伤，防晒系数要擦到50000。 这50000也太夸张了吧 ！TV Star 讲话不可以染上那个电视人的恶习啊，喇叭嘴啊！ 台南跟高雄都非常的热，你知道台南也很离谱。我们在一个露营的农场，然后大家站在那边五分钟吧，回去大家黑一街。谁？会在要过年的时候晒黑呢？我真是不明白。 怎样在过年晒黑没差？你可以趁过年的时候白回来。你过年有没有见人？你过年还要去台南嘞，是吧？是吧？ 然后我就昨天在高雄收工的时候，我就看着那个高雄星光三月人来人往，我想说，在高雄卖冬衣真的是辛苦哎，就是冬衣根本就推不出去。旁边就有人就说，但听说啊，高雄人只要温度变冷一点点，他们马上穿羽绒衣。 是啊， 然后我说真的假的？ 是啊，是啊。 你是高雄人你？ 不是啊，因为就是之前我有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一次。 然后想说这一句话是高雄谣言呢，还是是真的？ 是真的，是真的。这就跟活在比较高纬度的国家的人来到了台湾以后，看到台湾人的反应是一样的，就是啊，寒流你们就穿羽绒衣啊，你们这样就要穿毛衣啊。但我要为台湾的寒流澄清一下，台湾北台湾冬天的寒流，我说真的冷的那种寒流，还加上下雨那种寒流， 湿冷的， 那不得了啊！ 冻骨。 对啊，就是12月底的时候，我们去清景泽，零下3度，然后飘雪， 你在那边流汗， 没有到流汗啦，哎、欸，你真的很夸张，你不要你这个习惯改一下好不好？ 不是你滑雪的时候不在流汗吗？ 啊，对了，滑雪在流汗，没有，或是平常出门的时候也会觉得啊，这是零下3度的感觉，其实还好，就是 你还可以在外面拍漂亮的冬季艳歌都没事。 对，台湾寒流真的蛮恐怖的，就虽然那个温度可能只有温度看起来是11度、13度，那体感真的受不了，受不住。2:18，今天我们的广播女神回归，所以我们 你不是要叫我 TV 什么 Star 吗？ 对 ，TV Star 啊 ，TV Star 广播女神啊。哦，这个礼拜在广播的这个天数太少，我们不能再叫你广播女神，是不是？好，这个礼拜就是 TV Star， 拔除我广播的称号。 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543， 一起来聊聊 Ginnerly 543。 02-23-63-9955是我们的上班族543的 calling 电话。其实不管你是上班族还不是在上班族，你是在上班还没有在上班，你都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聊聊天。因为在 app 上面有看到了有些人说终于放寒假啦， 天哪， 来跟上节目跟女神聊天啦。 放寒假来要干嘛 啊？爽啊，玩啊， 躺着是不是？ 对啊，开心啊，快乐啊。同时呢，我也可以预告一下下个礼拜的马克信箱，应该会很好听。应该只要我这两个小时，我们不要讲太多话的话，不然我现在那个兴奋值已经开始有点用掉了，已经开始在下降了，你知道？ 那我先出去一下。 Pray for you. 歌曲来自 FS SF9， 这首歌叫做 Good Guy。 0223639955，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哎，我有没有红白票可以送给大家？ 对啊，昨天有人问 我要，因为我三天我没有进电台啊，我要看一下我柜子，如果柜子有话我们可以下个小时来送一下。 太棒了， 如果有的话。 你好你好。 喂喂，我是草草猫。 嗨 嗨， 小小猫要跟我们说什么呢？ 那个，你们有没有想过那个？ 没有， 就是好吧，就是那个玛丽电影院啊，那个板板， 那 个很多人都跟那个板拍照，然后打卡。 是是。 那如果我们请厂商自入，然后赚一笔，怎么样？ 有点难哎。 你现在想要转职成 Mickey 是不是？你现在想要朝 Mickey 的路线迈进是不是？ 不是啊，感觉 还 不错 哎。感觉是不错啊，就这件事不错啊。任何就是我们不管是办实体活动还是线上直播，什么后面版位当然都是可置入，对啊。重点是没有人要置入啊。 你要想，我们立马帮帮忙，生活灭火，每枚 iPad 都弄到现在， 每个单元都为厂商量身打造。 大家就是 没有人要来嘛， 嗯， 就是这样吗？ 嗯， 是吧？ 好吧，难过。 嗯、对啊， 想哭。 嗯哼， 那就这样了， 再会。哎、欸， 拜拜。 我有个问题， 什么什么？ 你决定要去台中生活了吗？ 哦，对哦。 哦，是哦。所以你决定要开启跟你男友的远距离，微远距。 对哦， 对啊。 祝福你喽。 好，谢谢。 拜 拜。 这好像蛮适合 MN 音乐教室的。如果 MN 音乐教室还在世，我们一定会唱这个。 一定的啊，因为那个时候最红的就是这首歌啊。我是个坏人。这边没有歌词了。 有一个很不好笑的故事，但我听了那个后坐力很强，那三天 都在笑这个， 把它洗掉。哎、欸，上周末我跟我朋友见面，他的侄女就是3岁，就是有在上那个线上英文课程，都会跟外籍老师对话嘛。然后那天又在上课，他在旁边听，然后听到老师在教他，就是 Hi Mark， 那个敲门 ，knock door，然后你要跟我一起念 knock door， knock door， 对，敲门就是 knock door。那朵，那朵玫瑰没有。 啊， 他就唱起那首歌。 这是什么歌？ 玫瑰少年啊。 这老师听得懂吗？老师 get 得到吗？ 啊 对啊， 他就是小孩自己这样联想啊，拿朵拿朵拿朵。 他会被口口龙吸收啊？口口龙会请他编写教材，会不会？ 有可能哦。待てね。 进碟放送， 打破英美选手最快纪录，苏格兰甜心路易斯卡波迪。 This all or nothing really got away, you're driving me crazy. Now I need somebody to know, somebody to hear, somebody to have, just to know how it feels. It's easy to say, but it's never the same. I guess I kinda like the way you help me escape. Now the day bleeds into nightfall, and you're not here to get me through it all. 红发艾德伊士丹奈尔同步推荐，全球超越26亿次串流收听，蝉联6周英国金榜冠军。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in the water, 'cause every day it's getting colder. And if only I could hold ya, you'd keep my head from going under. 刷新告示牌38年冠军纪录，苏格兰甜心路易斯卡伯迪首张大碟。地狱般乏味的程度。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爸，你带回来的成云保全连结礼盒好香，好好吃哦。 这可是成云保全过年才有的沐月雅致礼盒哦，里头包含了6款经典热销产品：玉丹波、蛋黄酥、桃山香柚、绿香绿豆、柴烧桂圆酥、原味凤梨酥，绝对是过年不能错过的好滋味。 现在订购春节礼盒还有85折优惠耶！ 年节送礼就选传香5代的在地老味道，快上网搜寻百年饼铺成云保全。 浓浓中腰女内裤，唯一一体成型设计，棉质素材，全联福利中心贩售中。NONNO 浓浓。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韩国瑜。总统请投2号韩国瑜，立委请投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政党票请投第9号中国国民党。台湾安全，人民有钱。感谢大家，努力努力。 释怀的一瞬间，你就是已经结束的。张若凡全新专辑《Dopamine》，我他数位实体发行中。2月29日 Legacy 专辑演唱会 IndieVox 热卖中。Long Life。 年节走春送礼，要填满福气，更要装满心意。 日方真传翠鱼精，年节送礼最合适。 经典年菜北极白米鸡，全家围炉必备。 现在全馆购物满额3000元，再享好礼赠送。 真空脆熬的顶级龙虾高汤，更多围炉食材免费送给你，买越多送越多。加菜加感情，更加心意。 快上日方真传官网或拨0638422277。 飞碟最爱主打星娃娃魏如萱陪着你， 你就能。 我是罗大佑。 情深中，你相中，我的爱，我的人啊，天长海阔星空，我们有。 星期四下午的2点半，今天是2020年1月9号，我是欧马克， 爱你爱你，我是玛丽。 0223639955 ，Hello， 你好，你是谁呀、啊？ 那个玛丽妹妹好， 老张啊， 欧马克大哥好， 哦，老张大哥你好， 老兄好， 老张老张为什么在新年过后您又复出了呢？ 2020是有希望的一年 嘛？哦，那之前不在的这段时间你去哪了？ 云游四海。 哦， 云游四海。 对， 跟我们说说去了哪吧。 比较危险的地方。 哪里？ 像是哪里？ 喜马拉雅山。 哦，去登顶啊？ 在尼泊尔了。 啊哈。 那个今天天气太好了，心情大好。 是，那尼泊尔那美吗？ 当然美哦，那边空气就很好啊。 嗯， 对不对？ 你去几天啊？ 而且那边， 等一下 TV Star 你回来就是要穷追猛打就对了。 哦，这不是我以前风格吗？ 哦 ，OK OK OK。 对 趁着还能走路的时候赶快出去跑一跑。 是是是是是， 今天天气太好了，是郊游好天气。那等一下要出门了，因为很多国外的同学回来，今天下午傍晚要开同学会。 你要吃什么？ 吃啊，吃不重要了，主要是说很久多少年没见面了。但我最怕是找不到他们，因为人太多，大概有200万人。 你有200万这个同学回来台湾、啊？ 是，那边人太多了，我找不到他们。 什么意思，老张？您给我解释解释。 那地点，你们是罗斯福路吗？我们同学会在， 不会在凯达那边举办同学会吧？ 哎呀，你不要泄露秘密了， 笑死我了！ 我说今天某一个造势晚会是吧？ 是我同学会了。 老张，你真的很幽默，你真的是好好笑。 不行，我要出门了，拜拜， 再见，再见，拜拜，拜拜。치료도 필요 없어 가면 마음으로 나가 무대 위를 뛰러 yeah. 달려도 달려 너무 먼 길을 혼자서 달려 One hour 따로 아무도 모르게 울곤 하지만 그래도 우린 달려 또다시 출발점에서 올해도 준비 완료 숨길래야 숨길 수 없지 내 몸에 비 但随着这个选战倒数啊，的确是有点，大家好像脑子都有点被卡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就连我家没有电视的 人， 对啊，我现在都还是接收到很多很多关于选举方面的讯息。 我就听到苏小姐说，她接到好多好多好多人的电话。 哦，对对，我昨天晚上去吃饭的时候也接到电话，一听到声音，我手烫到，我差点把手机摔到地上。 哎，他同一个人还接过3次， 我天啊！ 然后我还想说，他会不会不开心？然后就说，那人讲没三句就，他就说，因为那一个人的那个电话要叫什么？ 拜票电话。 拜票电话。录得很短，然后我觉得照理说录得很短，你应该会觉得至少好一点，就是你不要耽误我太多时间。 他没有，他听不够是不是？ 对，他就说那么短好没诚意哦。你干嘛、啊？你刚听故事啊？我想说哇，这一路的选民我真的是没接触过。 没有，就是有人关心我，他们就寂寞啊。 替您节省时间，还要被嫌的稿子没感情。 我寂寞，有人打电话关心我，我觉得有温度。Hi. 最近过得好吗？ 对，有温度。02-3-6-3-9-9-5-5，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我们543一下呀。Hello， 你好。 你好。 嗨，你是？喂，就是你。 你是谁呀？ 我是台北的杨小姐。 杨小姐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马克昨天在那个节目上有说，就是我们要去选票，然后有你的 IG 上有会分享一个贴文， 是， 可是我昨天找的时候我没找到， 限动节不见了， 对啊，因为我后来就把它删掉了。 哦， 对啊，你当下没有找啊？ 是不 OK 的吗？所以 没有 OK 啊，因为我只有下班才有空，所以、 下班还记得说啊、 所以那个 对啊，所以我很认真的去找你的 IG， 可是我就是找不到这篇，所以我、 怎么办？ 那个你可以直接搜寻啊，你可以搜寻我们与候选人的距离就可以找到。 我们与候选人的距离 ，Yeah， 哦、OK， 因为我觉得这个对我帮助很大，因为我现在也是被搞得 很烦 啊，不知道怎么办。 哦，是， 就像刚刚讲的玛丽马克你们讲的那个电话也是啊，家里也打，手机也打，所以有点晕头转向。 好的，杨小姐，希望你可以在投票前做出， 对，我要做一点功课。 好的，决定， 谢谢你， 拜拜， 对哦，拜拜。 哎，但我的手机倒是都没有接到任何候选人电话。 我就是手机接到觉得被烫到，我想为什么你会打手机？家里电话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你会打手机？ 手机现在也会接到、哦？ 对啊， 哇哦， 污了我手机。Counting on my paychecks 내가나타나면 game set All I get is on the racks and racks All I get is on the racks and racks Counting on my paychecks 我最后收到一堆简讯，叫我年前去做一些电波跟音波拉皮的广告而已。 广告是真的有很多啦， 超多。 这个段落要为你送上很多的韩国的 hip hop 歌曲，不知为何他们也都在哭泣，也都在 Gucci。 像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曲叫做 Rex， 里面也是 Gucci Gucci， 这首歌就直接叫做 Gucci Girl。 가 나길 밤이 가기 전에 함께 나가 애써 대서 baby let it be 너의 감정을 따라 나의 눈을 본 순간 싹 틀게 보이잖아 요새 너만 보이지 이럴 때마다 내 시간이 꼬이지 이젠 주위에 모두가 하지 내 얘기 어디 됐던 간에 you to go be my baby call you my Gucci girl I like that 너의 고급적인 내리 두 손 right there 오늘 밤에 내 입술을 살짝 bite 순간에 맞게 don't ever ever fight back 그 전에 다시 baby let me ask you 어떻게 어울리니 그런 但之前呢我在自己的 Facebook 上面就说就是我一直在想说我到底要不要表态说就是我自己觉得我应该要支持谁或什么干嘛的，对，就是就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然后后来呢我就觉得好，那我就采一个折中的办法好了。折中的办法就是如果你一直到现在你都还不知道你要投给谁，你也没有任何想法的话， 你私讯我， 对对对对对对对，票在手跟我走，然后下一句什么什么抢什么打碉楼什么之类的，票在手跟我走。对，就是、我就想说，私讯我，我可以跟你分享，就是你可以跟着我投，跟着我投。 股市哦，我不能明着讲，你想知道你私讯我 哦。股市可是不一样，是股市它里面它还是为了要，它里面还是有利益的关系嘛，对不对？对啊，我是没有啦，我是真的觉得就是希望可以大家。 但是你心里觉得没有，但是不一定每个人这样看你，不是吗？ 哦，对啊， 对啊。 你说，哦，你说其他人，比如说现在听到这些其他人， 对、啊，他真的没有利益吗？ 好吧，那你要这样想，我也没办法啦。02-3-6-3-9-9-5-5 02-3-6-3-9-9-5-5 Hello， 他挂掉了，就在最 危急的时刻， 最紧张的时刻。嗨，你好。 嗨，我安玛丽马克。 嗨，你是 本丸。 你是谁？ 本丸。 本丸你好。 你好，午安。 本丸你要跟我们说什么？ 哈拉一下。上周末我去参加了我的女神的结婚典礼。 女神结婚典礼，女神结婚，女神谁啊？ 女神，我的女神，那是我们公司一个同事啊，心仪很久的女生。 OK。 然后我终于逮到难得的机会， 怎样？ 跟她拍了一张独照。 很难得，在婚礼里面可以抓住新娘独照，这个 不 是 不容 易。对， 没错，而且我穿当天穿的非常的正式。 哇！你想，你以为跟你结婚啊？ 对对，再叠一朵雄花，差点就以为是新郎了。 OK， 所以你穿得很 正式，我终于达成了我的计划，真的蛮正式的啊。对，也代表我对他的重视这样。可是问题是最难的是要如何支开新郎，可以跟他拍照，真的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 反正你成功了，你成功达阵。 其实我已经放弃了，对。到最后，我发现新郎怎么转头过去跟别人交谈，我就赶快立刻透过去，对，然后找朋友赶快帮我们照相，就难得那个 moment。 那你爱他爱了多久？ 想一下啊，四五年有吧。 四五年。 对啊。 所以他四五年前就是这个男朋友到现在。 好像也是哦， 哇哦。 好吧，没有机会。 那你会祝福他婚姻幸福吗？ 当然啦、啊，一定的、啊。 很好，你很棒。 OK， 谢谢， 谢谢本丸。 好，拜拜。 拜拜。 我们的精品从 Gucci 开始进化到有 Gucci 还有 Dior。 Sans faux ni loi, bitch, sans faux ni loi. Tu te reconnais pas toi-même sans maquillage. On t'a perdu en vol. Comme un lia, elle veut intérieur cuir et puis j'en t'alliage. Elle préfère aller à l'hôtel, claquer ton oseille. Te prendra tout dans ton sommeil. Et tu la vois comme un soleil. Ton rayon de soleil avec ma CD, bitch. Sans faux ni loi, bitch, sans faux ni loi. Salope et sans faux ni loi. Sans faux ni loi. Salope et sans faux ni loi. Sans faux ni loi, bitch, sans faux ni loi. Salope et sans faux ni loi. 零二三六三九九五五，嗨，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您好啊。他是要怎么样？ 喂， 您好，欢迎光临。 嗨，你是？ 你好，我是赤金阿叔。 你刚睡醒哦？ 没有啦，我是准备要睡啊。 哦，今天你好不像你哦，你怎么听起来这么低档，怎么没有那么快乐的感觉？ 因为我做噩梦。 是不是你现在没有在刺青？ 对啊，对啊，才刚走啊。 OK， 好，那你做了什么噩梦呢？ 我是做梦，我去发动我的车子，我的车子是手排的哦、喔，你、欸、居然开音响，结果它直接前进、欸，然后撞倒很多很贵的车、欸，哎，然后我就卡在那里，然后大家跟我求偿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我要私了还是要报警这样子，然后就起床了，很可怕、欸，哎， 压力好重的一个梦啊， 对啊，好惨， 我也觉得。 好吧，这只是你生活中害怕的事情，然后在梦境反映出来了，现实世界你就会更加小心。 其实我好像以前有这个经验了。 哦， 对啊，有时候你会故意怕那个车子什么往前往后移嘛，然后你可能会把它停在一档，有没有？ 嗯， 然后你就傻傻的去发动，它就会往前冲。 哦， 对，但是这次是开音响，超可怕。 那事情阿叔除了噩梦之外，还有要跟我们讲什么吗？ 没有啊，跟你们聊天而已啊。 哦、没有啊， 谢谢哦， 谢谢啊。 对啊，我也不知道投谁啊。 哦，你也不知道投谁？ 那你有私讯欧马克吗？ 没有啊。 看看私讯，看看呢、啊。 我整天听你们电台，就感觉好像都要投某某人呢、啊。 怎么会？那只是广告，那是广告主吧？ 没有没有吧，我听三餐啦。 哦哦哦哦，对，三餐的那个意象也是蛮 明显的、啊。 对对对 对，对啊对啊。可是我觉得听久了会相信哎、欸。 洗脑了。 嗯，对我老婆都说我被洗脑了。哇。 好吧，那 OK， 去午睡吧。 晚安， 再见。 拜拜。 拜拜。 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巴拉巴拉的掉。他哭泣，他哭泣，他哭泣， 哭泣，哭泣， 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巴拉巴拉的掉。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巴拉巴拉的掉。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巴拉巴拉的掉。他哭泣，他哭泣，他哭泣，哭泣， 哭泣， 但他还是想他， 从哭泣到第一耳。从 Gucci 到 Prada 到 Dior， 散发多丽比的感冒。 他这样说着，我上前坐着。 再一次，再一次。 好，我听你说，他曾经也相信真爱，但当他真爱上了别人，真爱上别人，分外深爱的都化为尘埃，沉在身外的人海。也有人问他真爱何时能再盛开，他早自澎湃，却总说了澎湃。他形容的微妙微笑，给我一个微妙微笑。此时男孩惊觉，就算被谎言围绕，也想看他嘴角微翘。未完未了，睡船睡到上床睡觉，人未尽未了。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 Prada 的掉。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 Prada 掉。 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 Prada 掉。他哭泣，他哭泣，他哭泣。 fatto rivelare il gamon Matene 念你是我身上最沉默的温柔，也是我最难以停止的守候。默念你，再默念你，再默念你。 突如其来的意外，发现爱的存在，心甘情愿的等待，如果再乐。 静的陪伴，超时代全新音乐潮人小雨宋念雨，2019最新温柔单曲《默念你》。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神灯精灵，我想要 Apple Watch、戴森吹风机、六福庄住宿券和东京来回机票。 没问题，12月16到1月19购买一光 LED 产品，上网登录发票抽奖，让你美梦成真。 早买早抽，机会多，把好礼带回家。 一光 LED Everlight。 女儿啊，你买回来的无二松子酥真香，吃了还想再吃哎。 那当然，因为无二的点心全是用养生坚果融合古法纯麦芽制作而成的，天然又不腻口。 太好了，过年就去无二买年糖，好吃送礼又有面子。 年节送礼，快上网搜寻无二点心。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先生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16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课后辅导，在花莲、台东、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写下一年发行双专辑记录，周兴哲全新创作专辑《小时候的我们》，1月7号全面上线，索尼音乐。 一场音乐的奇幻盛宴，史上最卖座音乐剧登上大荧幕，金球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安德烈·洛伊·韦伯、泰勒斯等天王巨星共同打造。Cats 猫电影原声带，环球。 冬天是个充满感恩的季节，想跟 Rosita 朱伟英一起享用美味大餐吗？现在就上飞碟脸书活动专区报名，每天爱你多一点感恩聚餐，1月16号就能跟 Rosita 到华国大饭店牛排馆享用大餐，并且获得 AS 提供的精美好礼。 大家好，我是 Caris 蔡嘉玲。 是有蹊跷，皱眉有苦笑，一再地反复煎熬，疲惫却睡不着。快来听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什么都不顺眼，懂不懂 今天的歌曲来自于娃娃魏如萱，这首歌曲叫做陪着你。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还有周六的重播时段，哥哥妹妹有意思都会在飞碟联播网陪伴着您。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现在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呢，就是究竟下个小时我们会不会有红白的票呢？ 让我去我的柜子找找有没有宝物。 Joanna 王若琳的 Isn't it exciting 介于有跟没有之间，我们请 有没有 TV Star 出动吧。 老公，过年到了，要送什么给长辈啊？ 送礼当然送健康啊！ 送健康？ 现在坚果养生正夯，坚果礼盒也是最想收礼首选哦。还要选有安心履历的万岁牌坚果礼盒，送得安心、健康又体面。 万岁牌坚果礼盒。 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20年住在松信的民众还是没有幸福感？我看到你每天为了孩子操烦，我了解你总是为了老人家操心。我更懂得你房子无法渡根的无奈。如果20年的现任立委无法改变现况，就让我来为你分担吧。我用13年完成7万多件选民服务的热忱。1月11号，请你用选票来改变你的生活。我是信义南松山立委候选人4号许淑华。 今年冬天最暖闪光来袭，郭书瑶全新晒爱单曲《合拍》。郭书瑶带上浪漫滤镜，与你的心跳每一下都合拍，和乐音乐。 UFO Superstar 飞碟首选强打星，1月13号，罗大佑。 清晨中，我想说，我的爱，我的热闹，别激动，别心动，别言不由衷。 下周飞碟快红星。李健轩， 过去的不能回头，无论多爱多坏，后悔没好好说爱，没好好的真。 我是杨丞琳。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乌克兰国际航空公司一架从伊朗德黑兰飞往乌克兰基辅的波音客机在伊朗坠毁，176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今天强调，必须检视所有可能，包括攻击。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根据初步卫星资料，这架班机起飞与爬升的时候都没什么不寻常。伊朗民航主管单位初步调查，班机出事之前已经在空中着火。国际间调查空难原因需要动员好几个国家人员，通常判定空难原因最快也得1年。这次客机坠落地在伊朗，波音又是美国飞机制造商，查明空难更是复杂。班机坠毁之后，乌克兰驻伊朗大使馆第一时间排除了恐怖攻击或者是火箭攻击，但是声明后来从乌克兰大使馆的官方网站移除，取而代之的是现在下定论还太早的声明版本。俗称黑盒子的飞行记录器已经在坠机地点寻获，通常也会送给飞机制造商分析，但是伊朗民航组织表明不会把黑盒子交给波音，但是将与乌克兰的人员一同调查。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今天在脸书发文，所有事发可能都得逐一检视，乌克兰专家将前往伊朗调查，并且取回乌克兰人的遗体。法国航空今天声明证实，一架由象牙海岸阿比上飞抵法国巴黎降落在戴高乐国际机场的班机，起落架内发现了一名大约10岁大的男童尸体。法国警方怀疑偷渡者疑似是名非洲孩童。过去几年已经好几名身份不明的乘客，尤其来自非洲的青少年，发现冻死或者是压死在飞机的起落架里。航警局今天宣布破获一起外籍华裔男子将20公斤大麻花包装成普洱茶饼，企图闯关入境，估计毒品市价超过3000万。男子接受调查之后，警方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 航警局指出，这名外国籍的华裔男子去年12月28号从加拿大搭机飞往台北，但是在入境桃园国际机场的时候，航警局安全检查大队跟关务署台北关发现他的个人托运行李当中暗藏不明物体，经过 X 光仪检查觉得可疑，打开行李箱检查，取出了20包包装成普洱茶品的大麻花，重量20公斤。警方正持续向上溯源，扩大追查幕后集团、共犯以及毒品流向。嘉义县市立委选情紧绷，嘉义县刑警大队今天联手到布袋镇查查贿选，带回某证明代表在内9人，他们涉嫌替某立委候选人以每票1000块钱的代价契约贿选，但是到案者全都否认涉案，案情有待突破。国王大力光今天公布去年财报，全年营收607.45亿，首度突破了600亿关卡，每股权益 EPS 210.69元，营收和 EPS 同创历史新高。大力光今天下午的线上法说会是由执行长林恩平亲自主持，去年12月营收50.99亿，月减23.39%，年增58.04%，中段连续4个月单月创新高的表现。去年第四季营收183.57亿，季减0.68%，年增47.51%，营业毛利130.57亿，营业利益115.43亿，税后盈余80.92亿，每股纯益60.32元。累计去年全年营收607.45亿，年增22%，营业毛利419.43亿，营业利益365.06亿，税后纯益282.62亿，每股纯益210.69元。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535点，涨幅2.31%，23739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34点，涨幅1.61%，2185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25点，309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84点，涨幅1.73%，10890点。香港目前上涨369点，涨幅1.31%，28457点。新加坡上涨5点，3251点。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韩国瑜。总统请投2号韩国瑜，立委请投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政党票请投9号中国国民党。台湾安全，人民有钱，感谢大家，努力努力。 人可以几周不进食，但只要2-3天不喝水，就可能死亡。遭逢急难的家庭，就像极度口渴却无水可喝的人。您的捐款就是让他们能活下去的一杯凉水。我是夏家璐，请捐款支持1919爱走动急难家庭救助计划，给口渴的人一杯凉水，让他们能勇敢走下去。请上网搜寻1919爱走动，1919要救要救。 过年送礼不再烦恼，打造成功真理学，上信赞誉坚果点心的第一品牌，连续荣获网络美食人气王，勇夺食品界米其林 ITQI 爱心奖，用心严选真材实料，用食材的温度传递幸福与温暖，让美味与健康一次拥有。即日起到上信赞誉全门市预购新春礼盒，享有全年最优惠，快上网搜寻上信赞誉。 年轻人，我是柯妈妈，我有鸡婆告诉大家，出门打拼、骑车、上班或是上水的帅哥辣妹们，骑车一定要小心，行车不超速，路口让行人，也要遵守交通安全规定，更要检视你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有效期间，未满30天者要赶快投保，多一份保障，多一份安心，要记得投保哦。 回到大安，回到成功的起点，我是林奕华。 我主张落实国语、英语、城市语言三语教育，让孩子与世界接轨，一路迎到终点，下一代的幸福由我来守护。大安区立委请唯一支持三号林奕华。 大家好，我是许丽杰。 从爱你到生命好不容易，连呼吸都要用力。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讲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薛丁格的猫，现在我们要打开盒子了。介于有跟没有之间，答案是 阿鲁有 有哦。 如果身为主持人之一都没有办法挤一点票来给大家的话， 是是， 我真的 shame on me。但今天要送他大家的座位，我没有仔细看啊，大家在三楼，就是你惧高症的话，你要 小心小心 注意一下。然后呢，现在我们要送大家的就是要请你去看红白超级巨星艺能大赏的门票。那其实时间呢非常近，就在这个星期天我们就要录影了，1月12号星期天。那因为红白呢，你知道是一个演唱会的大拼盘，然后过年特别节目，所以蛮早就会开始录的，就是下午4点钟就会开始录。那入场时间也因为人比较多嘛，所以我们可能比如说2点半就开始入场，然后4点会开始，会一路录录录录录到10点。 哇， 那当然不会把你绑在里面，就是当然 有吃饭时间吗？有放风时间？ 你自己安排吃饭时间。但去年呢，我记得是比如说像以前我们这种拼盘演唱会或洗礼趴，我们就会觉得说4点开录，哎，我听说我喜欢的艺人好像是8点，那我就8点再进去。但去年同事的心得是，你4点没有进场，就是 之后就再也进不去了。 你的座位就会被人家可以坐，就是往前替补就对了。所以好像是你一开始还是要进去，就是确保你坐在你的 位置 上面。但因为今年其实我一直不知道红白公布那个进度跟新闻到哪，但是就是开场就是非常非常精彩。所以开场你就是很值得你进去就坐好，可以开始看。所以这礼拜天下午4点在台北小巨蛋的录影。那因为时间很近，你如果是什么中南部要取票，我们绝对是来不及寄给你的，所以就是一定要今天明天你可以来电台取票的。 今明两天，星期六也不行哦，星期六我们电台没开。 对，这两天你可以来取票，你想要去看这礼拜天红白超级巨星艺能大赏的人，就欢迎打电话给我们。当然还是呼吁大家，你在除夕的时候可以看我们红白艺能大赏。那 calling 专线呢是02-2363-9955 2363-9955。我们有通关密语 哦。通关密语是什么？ 仙女，我们有通关密语哦。 通关 密语就是今年我支持红队。 OK。 哎， 因为玛丽是红队， 你都来了，你就支持一下红队啊！你在家那个玩那个我们的 App 游戏，你也可以投红队啊。 OK OK OK， 好不好？ 02-2363-9955，02-2363-9955。继续 送票中， 送票中，02-2363-9955，02-2363-9955哟。 이제서야말을잘있었니세상은차가워졌고나도변했으니할말은없지그래도싱송멜로디산다는게뭔지조각배처럼흔들리는내맘빼곡히구름이흘러흘러바다로들어가는곳에광안대교그해가장조용했던바다에도이제높은빌딩들이용암처럼취소됐네그시절우리가약속했던투명함은버려진너랑보다더혼탁하지내가주는사랑이가장비슷하던넌아직도이곳을가끔거닐까그리고우리어린시절그땐없었던저커다란다리위로불꽃이번진다불꽃이번진다잡고바라봤던끝이없는수평선더이상보이지가않아불꽃이번진다네얼굴번진다이제서야말에잘있었니세상은차가워졌고나도변했으니할말은없지그래도싱성멜로디산다는게뭔지조각배처럼흔들리는내맘빼고이제서야말에잘있었니발도는거칠어졌고갈매기처럼니한푸른무지가끔은그냥외롭지산다는게뭔지처럼흔들리는애만빼고기남천동삼익비치부터타워까지비상과다리집추억도가지가지이제와서보니우리가장이쁜나이에가장귀엽게사랑했잖아 like I'll be there 그때난가진게하나도없어꿈은아기탄줄에둘러매고 solo 미안해내꿈은저들보다컸거든온세상이나를응원하는것같았거든근데저외화들날비추지않더라심리도못가서후회딱하더라실패와열등감을총추는날리고진짜마지막이라고생각했던어느날차가운도시에도내자리하나쯤은있더라이제비싼차에부모님용돈태우고바다보러오곤해그리고우리어린시절그땐없었던저커다란다리위로불꽃이번진다불꽃이번진다두손을맞잡고바라봤던끝이없는수평선더이상보이지가않아불꽃이번진다네얼굴번진다이제서야말에잘있었니세상은차가워졌고나도변했으니할말은없지그래도싱성멜로디산다는게뭔지조각배처럼흔들리는내맘빼고이제서야말에잘있었니파도는거칠어졌고갈매기처럼니안부를묻지가끔은그냥외롭지산다는게뭔지조각배처럼흔들리는내맘빼고기 我们的仙女了，那我们赠票持续当中，千万不要忘记我们通关密语是什么呢？ 我支持红队， 答对了。 现在那个名单有公布吗？红队跟白队的名单？ 我自己也不知道，就是 哦，你知道 这些特别来宾是 他们分成红还 是 白？ 对 啊， 但是当然每个来宾就是有人说今年的阵容也是非常的强，然后就一年比一年可能那种感觉你有做出来，大家也比较愿意，好像会记得说，哎，我年前排个档期去录红白这样子 哦， 所以就是也没有什么很强的卡司或不强的卡司，但是我私心觉得他们会排一些好像比较容易大家会投票人放在白队，因为 为什么？ 因为白队已经连输两年 哦。这个有人在计算吗？我根本就不会知道啊。 有 真的 就是 日本的红白今年红队赢还白队赢？ 我不知道。 嘿丢没？ 啊，我 去年去年呢？ 我没看。 嘿丢没？大家都是跟你一样，不会 记 得的啦。 我只记得我有没有赢啊。 对啊，大家 借我这一组，我们赢。 那是因为你是主持人，所以你很 care 胜败。啊、一般观众谁会管那个？就是觉得秀好看就好啦，这不会管最后谁赢嘞。 人家想要不败神话，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有没有搞错？ 怎么可能？ 哦、oh, ，App 上面有人问到关键的， 嗯， 你们主持团队是不是有对差？你们是不是有对赌？ 去年有对赌啊！ 哦，真的哦， 啊、 哦对，去年有那个惩罚嘛、 啊？嗯， 今年没有。 嗯， 哎、欸，去年的惩罚不是说谁要去住谁家还是什么干嘛的吗？ 说什么很扯啊？说什么花花要跟张立东去户政事务所登记还是？ 对啊，结果也没有嘛。 也没，就欺骗观众的感情嘛。 被发现了。 对啊，张嘉允有在听吗？怎么这样？张立东有在听吗？ 因为今年是纳豆啦，他可能会说：“我不知道。” 哎、欸、，App 上面有人知道、欸？哎，去年是日本白队赢，白队赢，白队赢。 那今年哦，去年就是 他们说二连胜 的哦， 二连胜，二连胜。怎么判断输赢啊？我可以投票吗？ 可以，可以，可以，就是你 现场观众投票， 现场观众可以投票，然后你下载那个 App， 你玩游戏，你会获得那个投票的球球，所以你在。看的时候也可以投票。 我在看的时候也可以投票。 嗯，像去年我们是有两个版本，然后因为在靠近的时候你才会知道你那个票数才会出来，所以那个是很及时的，就是放上哪边获胜的 ending。 但你们要先录好谁获胜的 ending 是不是？ 我们两边都有录。 然后录好了以后，大家在除夕夜的时候看就是。会知道说哦是谁获胜， 当天的那个获胜。 那如果在现场的话，大家就觉得说哦，我们现在要说假装红色赢了哦。 所以你就没有说好，跟我们再来录一个版本哦，大家准备好喽。 所以在当场我们是不知道是谁赢谁输的， 当场是不知道的。 Okay. 但当场我们有时候录影的顺序跟你看播出的顺序 也不一样， 剪辑有时候也是不太一 样。02-2363-9955，现在呢，我们的 TV Star 在这个礼拜天要去录过年除夕的特别节目，也就是红白，你们全名叫什么？ 红白超级巨星艺能大赏。 红白超级巨星艺能大赏。然后现在正在送票中，如果你这个礼拜天的下午也是想要去看一场好秀的话，比大家提前看到除夕的特别节目的话，欢迎你可以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通关密语是 我支持红队， 因为我们的 TV Star 是红队主持人哦。Fifi 说：“我有80颗球，在节目当天我会完全全部投给玛丽。” 谢谢你，欸，你是很认真在我们的 App 啊，因为你每天玩，每天都可以集球， 哦， 然后就玩那个小游戏。 所以那个 App 是什么？综艺三国志哦？ 没有，那个就是红白的 App，哦，我们红白的 App。 然后所以这一年就算都完全没有节目，我还是可以一直登入一直玩吗？ 没有，就最近它开始会有就是一些互动游戏啊，让你累积球，然后好像还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可以抽到现金哦。 我有。有人说好像还有 Jam， 不知道是不是听错，没有听错 ，Jam 邓紫棋 是的 表演嘉宾。今年没有再找七月半啦， 今年没有哎， 今年没有在网路趴了，是不是？ 哎，好像今年就网红歌手来说，好像没有哎，目前我没有印象。你太太要来啊，他没有跟你说吗？ 什么什么？ 你太太啊？ 怎样？ 瑶瑶要来，她没跟你说。 哦，没办法，最近工作太忙了，她没有，我们私底下没有什么，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再说话了。 OK。 02-23-63-9955，哎，同时怎样？今天你要美美爱漂亮一下吗？ 今天还有美美爱漂亮可以漂亮吗？ 你觉得今天就是专心的送红白票是不是？ 不然大家有什么想问的吗？ 哦，你还有一支眼袋影片，何时你决定就是何时上线？ 哦，我以为您已经排成了， 还没。 刚好最近我不知道什么，可能跟大家在年前要在过年的时候又要，就是你知道能做一些小手术的话，想要在年前做，所以我又开始收到很多私讯说，你之前在节目上说你有分享有除眼袋，那你能不能分享资讯？然后我都回说影片快上了，再等等。 好， 所以殊不知现在根本就是迟迟未上。 对啊，还没上啊，还没上啊。 好，就是尽快公布那一支有点微冗长，然后真的没有好笑的成分在，就 很认真，真的很认真在讲话的， 认真纯分享的眼袋影片，我们尽速上架。 大会报告，大会报告，我们的票 送完了， 没有喽。 剑歌金曲， 四年的等待，只是为了最美的回归，席琳娜。 一次号召怪奇比利、亚利安娜等巨星制作团队联手打造生涯首支告示牌冠军单曲，全球数位平台同步封王，请听环球席琳娜全新冠军主打 Lose You To Love Me。 中华冰室百万影星，尊荣优势专属于您。中华冰室八面威风好评再续，2018-2019年式全车系

欢迎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现在的时间是 33333333333， 没录到。 你要在二十几的时候就拿起来， 我已经拿起来了。 你不能在三十的时候才打开手机，那是绝对来不及的。 我已经拿起来了，可是镜头是对着我自己自拍，我转不过去，转过去就33334了啊。 那你明天再录嘛。 另外呢，我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就是所谓的，不是所谓的，就是各位 IG 使用者。 嗯， 我今天呢点开我的 IG， 然后看到有人发的私讯，看起来好像是感情问题，他打了个超过1000字吧，分了很多很多格这样打过来。嗯、可是我点进去，我才没看到，一开始我都还没看清楚，他就突然跳掉了。 嗯， 跳掉以后再也找不到这封讯息了。 嗯， 我觉得他可能，我觉得他应该有很多话想说，有很多的疑惑。我想把这个故事看完，可我再也找不到了。我很认真的找了半个小时，每一个收件夹，主要的、一般的、陌生的、最相关的，就是找不到他了。他是把自己的账号删了吗？把自己的账号删了，我们过往对话讯息也会全部看不到吗？是这样吗？02-2363-9955，有些 IG 达人马上说他是收回讯息啦， IG 可以收回，是这样哦、喔。 啊，那收回不是我跟他的对话还在，就像比如说， 对啊 ，Line， 对啊， 就是您已收回讯息， 对啊， 就连证据都不在就对了。 而且他是分了很多格、很多句打的，他可以在瞬间把所有就是十几个对话一次收回哦、喔。嗯 嗯 嗯。 但不是我在说，就是 LINE 那个收回讯息的功能，目前为止我都还是不甚明白。 为什么不甚明白？为什么不甚明白？ 我不知道，我就觉得那个功能很突兀哎、欸。 不会啊，我觉得收回讯息蛮，但是它会留下一个印记啦， 啊、 就是我收回的讯息。 它不是一个完全干净的收回啊。 它不能完全干净的收回，它完全干净的收回，问题会更多吧？ 它这样埋一个伏笔，不是也？ 就让人知道说他曾经有打过某些东西，但不让你知道那是什么。 他收回了， 就看他后面有没有解释说哦，没有，我刚刚打错字。那这样更浪费我时间啊。 对啊， 真的， 就是这个很奇怪。 你告诉我们在传讯息之前还是要三思啊。 就你本来就应该三思再传啊。 嗯，我觉得是因为你的世代不是小朋友世代， 就你传讯息你还会好好的看，可是有时候回讯息真的回得很快，包括我刚刚就是我昨天晚上也是， 可是打错是不是有时候你下一句就打个米字，比如说我等等过气，然后打完过气，然后在下面再传一句说打个米字写过， 过也是哦，不是，可是对我来说，我就是看到自己曾经犯下的错，我过不去，我真的过不去啊，我过不去，我想要把它收回，重新打一次。 而且很多时候就是我第一时间没有打开，可是它会浮现啊，所以你打错的所有东西我都看得到，然后你再把它收回，你真的觉得笑掉我大牙。 但没办法、啊，有 好糗、哦。我只是想借由这个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你不要觉得你的收回是真的是可以 完全没有痕迹的 覆水回收，嗯、没有。 他会留下痕迹、嗯，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心知肚明，在暗地里就大笑。 没有，那可能不是对于你有没有看到，是我自己过不过得去。我不想要把我错误的。打错字的讯息留在那里、啊、我就是要收回，我就要重新发一次、或是收回功能呢，在 App 上面有人说觉得回收功能在公式上面其实很好用，因为有时候你传错档案了，或者讯息传错人了，嗯，对，因为可能你们那个名字很像，每个人都叫 Mary， 那怎么办呢？嗯、我就传过去了、嗯，可是这个东西不应该是你要看到的， 不能让他看到我们的收入 之类的，那要收回。嗯、怎样？女强强在外面怎么了？ 女强强，好多人在问我女强强是谁哦。 女强强，你要进来就进来啊。嗨，飞雷梦你好、嗯。你看女强强，你让听众挂掉电话了。 你看看你， 你看你嘴巴还在吃东西， 然后一来就在吃，一直吃吃不停，然后吃不停又跟我说什么裤子太紧又穿不下。 我是水果错了吗？我人生容易吗？我 工作压力很大，是不是？ 你人生不容易，是不是？你人生不容易啊、哦？ 没有啊，我好容易啊。 哎、欸，你知道他腿断掉吗？ 怎么了？ 豪迈的笑，没有啊，骨头歪了。 他说好像是他长期的坐姿不正，还是 是谁跟你说？ 就是他的腿就长期一直歪歪歪歪歪，然后累积到一个临界点。 然后我不是这样， 那你自己讲嘛。 我是内侧没有肌肉，然后外侧肌肉太壮，所以我的那个 歪掉， 就是被拉走，骨头被拉歪了。好，这不是重点。 那什么是重点？你什么是重点啊？ 我是进来找玛 丽。你要找玛丽干嘛？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我刚只是在门外等而已。 那你想找到干嘛？我们一起听听嘛。你想找到干嘛？ 我只是想要找你拿那个我昨天放在你柜子的东西。 哦，充电宝是你的呀！ 我真的是 不是我的？你记得那是谁的吗？你想起来了吗？ 哦，黄豪平的。他拿他 现在要公开你们恋情哦！ 他捡到黄豪平的充电器，却硬要就是转交给我，再请我拿给黄豪平拐这么大的一个弯啊！你老板交哥不是会跟豪平比我跟豪平更常见面吗？ 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约，然后就是 你可以看你老板行事历呀。 生日快，祝他生日快乐！ 哦，平平生日快乐，我已经住过了，我在 Facebook 上已经住过了。 好，反正我今天就遇到他，说我今天我就来拿回，然后 好好好好，去找仙女拿。 Oops， 我不能公布仙女的名字。 美丽进化，极乐电音节奏，低调的情歌败给了高调的情歌。幻化社会观察家，尼可匠首张创作专辑，幽默、嘲讽、直视、批判、爱与鼓励，网际网路一比一感官缩影。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讲究是对品质的正义感。我是 Vivian 徐若瑄，过年要到喽，今年年菜我还是选老鞋蒸佛跳墙。80年选料坚持，精选鲍鱼、干贝、乌参10多种山珍海味，每一口都给家人最经典的好滋味。80年的讲究，老鞋蒸。挑选年节最讲究的好礼，就上老鞋蒸官网。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阿信啊徐立信，今麦参选中正艋舺立法委员，一步一脚印，逐工菜车摆档，服务拢无停的。中正艋舺需要一位卖选前挂布料、选后就落跑的立法委员。台湾的司法已经沦陷，只有阿信啊，踏实毅力甲法律的专业，才会当终结恐龙恶法。正月十一，请大家一定要出门投票，立法委员一定要支持二号的徐立信，因为阿信啊，一直拢伫个。 今年围炉玩，初一去哪玩？ 当然是三代同堂去兜风喽！ 还好我们已经换了 Luxgen URX， 搭载 ARD 抬头影像系统和 ACC 跟车技术，用高科技守护天伦之乐。 URX 全新上市，旧换新79.8万起。 URX， 医生，我忙起来常忘记上厕所嘞，又闷热，私密处常瘙痒，有异味哎。 要小心哦，产生妇科病的原因多数跟内裤有关，不适合的内裤不但不透气，也会影响健康，建议一定要挑选安全抗菌的内裤。 精美内裤，台湾制造，贴身舒适，顶级竹炭银纤维，能有效抗菌除臭，请上网搜寻精美，或拨0800072688。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韩国瑜总统，请投二号韩国瑜，立委请投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政党票请投第九号中国国民党，台湾安全，人民有钱，感谢大家，努力努力。 我是谷谷吕思维， 快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好棒哟。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讲这个法国的整形外科医生，他叫做 Isabelle 所写的《整形台上的人生》。他说呢，他曾经是一位夜班的外科医师。我今年24岁，刚刚通过住院实习医师的考试，即将成为外科医师。今天是我在一般外科首次接受培训的第一天，我完全不知道要做什么，我只被告知说，哎，晚上要值班哦，所以今天是我初次值班。在这个小医院里呢，我是夜间唯一值班的外科医师。主任傍晚准备要离开的时候就跟我说，如果有需要你可以随时找我，我会在30分钟内就赶到。遇到紧急情况的话呢，还有一位麻醉医师正在待命，要是你晚上呢，让我好好睡觉的话，早上我就可以协助你做手术。我读了7年的医学系，目前呢是普通的内科医师，还不是外科医师。外科是一份需要心灵手巧的工作。未来的15天之内呢，我就会学习如何割盲肠，这让我很开心。但我自己知道，未来再也不会替人割盲肠，因为其实我的目标是要当整形医师，将手术刀停留在身体的表层。我不喜欢面临生死交关的时刻，只想要让手术的范围局限在皮肤的表面之上。今天一整个晚上呢，我都诚心诚意的处理了好几次不是很紧急的急诊，像是有个女病患，我请她照顾好自己养的猫咪，以免她隔壁床的另外一个太太拒绝留在医院。还有呢，我要帮一个病人取出刺入皮肉的刺。还有呢，我要替伤患的脚踝裹上了石膏。啊，紧急状况真不少啊，混杂着荒谬好笑和生老病死。过了午夜，一切总算平静下来。凌晨的3点，我身穿深绿色的手术服，直接睡在肮脏不堪的值班室里。我不是很清楚自己在医院的哪一个地方，因为我还没有完全搞懂医院的平面位置图。突然，我的呼叫器响了，同时闪烁着红光。我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就是立刻到急诊室。我就赶快半睡半醒的前往急诊室。那个时候呢，我还经过了值班室的厨房，随手抓了一块面包来补充糖分，让自己清醒。当我抵达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自己位在重伤救治现场，所有的人挤成一团，有消防队员，有警察，有紧急医疗援助队，其中有人在发号施令，伴随着警报器作响的声音，死亡则安静的弥漫着。我听到有人说：“嘿，外科医师在这里！”一群人就自动让出了一条路给我。我只看到中间的担架上躺着一个非常年轻的女生，她有一头闪亮的金发， 皮肤非常的白皙 ，T 恤和胸罩从中裂开，他满身是血，尤其腹部特别多。很多人在说着子弹伤口，他被打穿了一个家庭主动脉。我消化讯息的同时，一位护理师递上了手套给我，另外一位递上了手术刀。不该由他们命令我来夹紧主动脉啊！我边想边靠近了伤患的身体，我看着自己缺乏经验的手，拿着如同玩具似的天蓝色可丢弃式手术刀，我迟疑了一会儿，才切开了肚子的皮肤。我就像傀儡一样，让自己按照麻醉医师的指导去做，让自己的双手听从他的指示。这是我第一次把手放进身体内部，感觉温温的，还带了点甜味。接着我就感受到已经微微滚烫而且糊成一团的混杂物，我不知道主动脉确切位置在哪里，我只有看过解剖图上面的平面腹部，而不是如此血淋淋的真实腹部啊。但解剖图显示主动脉在底部，于是呢，我就推开了内脏想向下触摸，他们却又马上滑落到我手上。我认得其中几个内脏，我明白其他戴着手套的手试图协助着我，期间我听到说他不行了，他不行了，按摩按摩。随即和麻醉医师对看一眼，发现他的眼睛乌黑水亮。他说：“把你的手放在胸腔，直接按摩心脏。”我听了指示，然后心脏好小啊！我记得按摩心脏时的频率要依照 Bee Gees。Staying Alive 的歌曲节奏，哈哈哈哈 ，Staying Alive，Staying Alive， 他就对我说停，我就遵照指示停手。这个女孩年仅19岁，因为没有经过大人的允许跑出去，所以回家准备就寝时只好偷偷摸摸的，却被叔叔以为是贼，惨遭开枪误伤。他的叔叔伤心到要昏倒了，整个人扑倒在急诊室的地板上。附近有一滩尿，术后我脑袋一片空白，坐在宿舍的台阶上。 台阶上，然后嘞， 一个男孩过来坐在我旁边，然后我们要跟你说再见了。 他最后怎么不是放那个？ 音乐前主打， 吴青峰，人生这一刻最想唱的歌曲。寂寞的时候， 寂寞的时候会想到一头。 大学时独立发行亲手制作的单曲，现在的他重新编曲唱出。 而你是否在意人家风干的痕迹，而你是否会关心顺手。 20年前的首次创作，成就20年后的疯子自传，同步推荐吴青峰附中时期创作的第一首歌《亏》。 我看着你的表情，就快成雨季，拿出了纸和铅笔，也无法算计，把太阳一口吹熄，找不到逻辑。反正这世界本来就没道理。 吴青峰携手高中同班同学音乐家王希文重新编曲制作《亏》。 宇宙会让我质疑，像预报天气，在你指缝间我继续游戏，忍不住超速，看不太清晰，我放弃谦虚，无所谓收集，也许我连空全都荒废，猜忌你想起忘记谁，可能廉价的没有滋味，欺骗了谁与你相随，不计再是下一回。 20年后，吴青峰全新版本，亏，寂寞的时候，双单曲，继续任性做音乐推荐。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大家好，